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第十五章近邻第三十五集。 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菲尔奇把他们领到二楼麦格教授的书房，他们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赫敏浑身发抖，哈利的脑海里飞快地设想出许多为自己辩解的借口和理由，还编了一些谎话想蒙混过关，但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站不住脚。他不知道这次有什么办法摆脱困境，他们走投无路了。唉，他们怎么就这么糊涂，居然把隐形衣给忘了。无论摆出什么理由，麦格教授都不会原谅他们深更半夜不睡觉，在学校里鬼鬼祟祟地游荡，而且还爬到了最高的天文塔上，那里除了平常上课是不能上去的。再加上诺伯和隐形衣，他们早就该收拾行李回家了。哈利认为事情糟得不能再糟了吗？他错了。当麦格教授回来时，他后面跟着纳威。 哈利！ 纳威一看见他们两个就脱口而出。 我一直在找你们，想跟你们提个醒儿。我听见马尔福说他要来抓你，说你有一条火龙。 哈利拼命摇头，不让纳威再说下去，可是被麦格教授看见了。他高高耸立在他们三个人面前，似乎比诺伯更有可能喷出火来。 我真不敢相信你们几个人。菲尔奇说你们到天文塔上去了，别忘了现在是凌晨一点钟，自己解释一下吧。 这是赫敏第一次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他低头盯着自己的拖鞋，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 我认为我完全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麦格教授说， 要弄清楚来龙去脉并不需要脑筋多么灵光，你们凭空编出一套谎话告诉德拉科马尔福，说有一条火龙什么的，想把他从床上骗出来害他倒霉。我已经抓住他了，没想到龙巴顿也听到了这套谎话并且信以为真。我猜你们觉得这很有趣吧？ 哈利捕捉到纳威的目光，想用无声的语言告诉他不是这么回事，因为纳威显得既吃惊又委屈，可怜的莽莽撞撞的纳威。哈利知道，纳威在黑夜里跑出来寻找他们，要给他们提个醒，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我感到很气愤， 麦格教授说， 一晚上有四个学生不睡觉，这种事情我以前还从没听说过。你，格兰杰小姐，我原以为你头脑更清醒一些。至于你，波特先生，我原以为你是十分看重格兰芬多荣誉的。你们三个都要被关禁闭。是的，还有你，龙巴顿先生，不管是怎么回事，你都无权半夜三更在学校里乱逛，这是非常危险的。格兰芬多被扣掉50分。 50？ 哈利觉得喘不过气来了，他们的领先地位保不住了，这名次还是他在上次魁地奇比赛中好不容易赢来的呢。 每人50分， 麦格教授说，长长的尖鼻子喷着粗气。 教授，求求您。 您不能。 不用你告诉我说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波特。好了，你们都上床去吧，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为格兰芬多的学生感到脸红。 一下子丢掉150分，这样一来，格兰芬多就落到最后一名了。仅仅一个晚上，他们就摧毁了格兰芬多赢得学院杯的所有希望。哈利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这样大的损失，他们还有没有可能弥补呢？哈利整夜无法入睡，他能听见纳威伏在枕头上哭泣，哭了很长时间。哈利不知道说什么话来安慰他。他知道纳威像他自己一样，都很害怕黎明的到来。当格兰芬多的其他学生知道了他们做的好事，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格兰芬多的学生们经过记录学院杯比分的巨大沙漏时，还以为出了什么差错。他们怎么可能突然比昨天少了150分呢？随后，事情就慢慢传开了。 哈利波特，大名鼎鼎的哈利波特，两次魁地奇比赛的英雄，竟然害得他们丢掉了这么多分数， 他，还有另外两个愚蠢的一年级学生。哈利原是学校里最受欢迎、最受敬佩的人物之一，现在一下子变成了众矢之的。就连拉文克劳和赫奇帕奇的学生也没有好脸色给他，因为大家本来一直希望看到斯莱特林输掉学院杯。哈利不管走到哪儿，人们都对他指指点点，而且说一些侮辱他的话时，也并不把声音放低。另一方面，每当他从斯莱特林们身边走过时，他们总是又鼓掌又吹口哨，欢呼喝彩。只有罗恩和他站在一边。 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就会把这些忘得一干二净的。弗雷德和乔治自从入学以来就一直在丢分，人们照样很喜欢他们。但他们从来没有一下子丢掉过150分，是吗？ 哈利忧伤地说。 那倒没有。 罗恩承认。损失已经造成，后悔也来不及了。哈利对自己发誓，从今往后他再也不去多管闲事了。 他就是因为偷偷摸摸地到处乱转，暗中监视，才至此恶果的。 他为自己感到非常羞愧，就去找伍德，表示要退出魁地奇球队。 退出？ 伍德大声斥责道。 那有什么用？如果我们赢不了魁地奇比赛，又怎么可能把分数挣回来呢？ 可是对哈利来说，就连魁地奇也失去了原有的乐趣。训练时，其他队员都不跟他说话，如果不得不提到他，就管他叫找球手。赫敏和纳威也很痛苦，他们的日子不像哈利那样难熬，因为没有他那么出名，但是也没有人愿意跟他们说话了。赫敏在班上不再抛头露面，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学习。哈利简直很高兴快要考试了，他必须埋头复习，这使他暂时忘却了烦恼。他、罗恩和赫敏三个人总是单独在一起，每天复习到深夜，努力记住复杂的魔药配方，记住那些魔法和咒语，记住重大魔术发明和妖精叛乱的日期。然而，就在考试前的一个星期，哈利不再多管闲事的决心受到了一次意外的考验。那天下午，他独自一个人从图书馆出来，听见有人在前面的教室里抽抽搭搭的哭泣。他走近几步，听出是奇洛的声音。 不行，不行，不能再赶了，求求你！ 听上去似乎有人在威胁他。哈利又走近了几步。 好吧。好吧。 他听见奇洛在抽泣。接着奇洛匆匆走出教室，一边整理着他的围巾。他脸色苍白，好像快要哭出声来似的，大步地走出了哈利的视线。哈利觉得奇洛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自己。他一直等到奇洛的脚步声听不见了，才朝教室里望去。里面空无一人，但另一边的那扇门开了一道缝。哈利正要走过去，突然想起他对自己的保证，再也不能多管闲事了。不过他愿意拿12块魔法石打赌。刚才离开教室的是斯内普。从脚步声听，斯内普的步子陡然变得轻快了，看来奇洛终于投降了。哈利返回图书馆，赫敏正在那里为罗恩测验天文学。哈利把他刚才听到的告诉了他们。 这么说，斯内普终于得手了， 罗恩说。 如果奇洛告诉了他怎样解除他的反黑魔法咒语， 别忘了还有路威呢， 赫敏说。 说不定斯内普已经知道了怎样通过路威，根本用不着去问海格， 罗恩说道，抬头看着他们周围的无数本书。 我敢说这里肯定藏着一本书可以告诉你怎样通过一条三个脑袋的大狗。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哈利？ 渴望冒险的光芒又在罗恩的眼睛里闪烁，可是赫敏赶在哈利前面答话了。 去找邓布利多，早就应该这么做了，如果我们再单独行动肯定会被学校开除的。 可是我们没有证据， 哈利说。 奇洛怕得要命，肯定不会出来为我们作证。斯内普只需咬定他不知道万圣节前夕那个巨怪是怎么进来的，他根本没在四楼附近。 你们说他们会相信谁？是斯内普还是我们？我们恨斯内普，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邓布利多会认为我们编出这套鬼话是想害得斯内普被开除。费尔奇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不会帮助我们的，他和斯内普的关系太密切了，而且他还会认为被开除的学生越多越好。还有别忘了，我们是不应该知道魔法石和路威的，那要解释起来就太麻烦了。 赫敏似乎被他说服了，可是罗恩没有。 如果我们到处探听一下，不行。 哈利干脆地说， 我们已经探听得够多的了。 他把一张木星天文图拉到面前，开始复习木星卫星的名字。第二天早晨，哈利、赫敏和纳威在早饭桌上都收到了字条，三张字条一模一样。 你的禁闭从今晚11点开始，在门厅找费尔奇先生、麦格教授。 哈利自从丢了分数以后，就一直遭到人们的白眼和唾弃，他几乎忘记了还要被关禁闭的事。 本来以为赫敏会抱怨一番，说又要耽误一晚上复习时间，但他什么也没说。 他和哈利一样，觉得他们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